你说得出来？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油膏。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但愿再犯，何以忘掉伤感？季节变迁了，始终不改我心。但愿你未在人生中消失，抹掉眼泪为你再等。时日渺渺，细枝长尘，仍为你记录了在何年何月与日。曾是爱过便叫人兴奋，纵让折磨的心等了又等，爱着你，挂念你，渴望你前来和我接近。花也好，花亦是，痴在说无望也不要紧。我愿意有一会一觉苏醒，这梦会变真。每日有一会来，重新多可爱，盼为我亲这心，深深去吻。早天天变更，动物作伴未能开解痴心，暗地里又为你再等。时日绵绵，细枝长尘，仍为你记录了在何年何月与日。曾是爱过便叫人兴奋，纵让折磨的心又等。爱着你，挂念你，渴望你前来和我接近。花也好，花亦是，痴在说无望也不要紧。我愿意有日会一觉苏 九六九公益主张， 九六九公益主张， 公益主张。

听经典，听经典。 一个人的注意力总是倾向于不停地关注负面信息，直接影响到了对其他积极信息的感知力。大脑系统就是这样一个设定，总是更加关注负面信息。当负面信息和正面信息同时存在的时候，我们更在意负面，很容易摊在负面的信息当中，对正面的信息视而不见，对世界、对他人、对自己的感知都围绕着负面信息来设置。